充满着现代气息的新加坡女歌手许美静，用她那干净又略带些颓废的歌声，咏唱着现代都市年轻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感慨。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都是夜归人》就是她的代表之作。夜归人有着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孤独和寂寞，而这首歌在前面加上了都市一词，一下子就拉近了内心有同感的人。 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，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，感觉一点点苏醒，一点点撒野。你的爱已模糊，你的忧伤还清楚，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，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，还是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

青春爱难舍，泪还是热的，泪很冷啊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《寂寞在唱歌》开头的一段法语，大多数人啊都不太懂。其实这几句法语的翻译呢，就是歌曲的第一段歌词。我个人之见，这样的一个安排呢，不仅让这首歌变得非常特别，更是让听者增加了一份茫然。无人能懂，岂不是更加寂寞了吗？朋友们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手李翊君的《沙漠寂寞》，它的曲调啊和《还珠格格》第一部的片头曲《雨蝶》是一样的。 但是大家对于这两首歌的喜欢程度还是不一样。很多人呢觉得这首《沙漠寂寞》中感情表达的更多更流畅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啊更喜欢哪一版呢？我们接下来呢接着来听歌，来听曹格的一首《背叛》。这首歌曾经获得了台湾地区 KTV 点击率第一名的好成绩，很多人啊都把它看作是一首悲伤的情歌。但是在《我是歌手》节目当中呢，曹格曾经说过，其实这首歌他是唱给自己爷爷的。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去理解，这首歌的歌词和演唱当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，确确实实非常的打动人。 心伤悲哀，爱只剩下无奈，我一直不愿再去猜，感情像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，缺了一块就不精彩。紧紧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拥被

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 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朋友们，感谢您在收音机前的守候，越听经典下半时段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将继续呢，在下半时段和大家一起分享好歌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安排的都是一些悲伤的歌曲，这些歌呢曾经打动过无数人，也让我们懂得更好的去珍惜。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，都是属于悲伤的情歌一类。首先咱们来听潘越云的一首《天天天蓝》。在台湾的歌者虽然众多，但是一听就能辨认出的声音啊并不多，歌手潘越云就是其中之一。在1982年，他凭借着《天天天蓝》这张专辑迅速地成为了乐坛上备受瞩目的一员，而这张同名专辑呢更是创造了十几万张的惊人销量。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呢，歌词虽然简单，但是呢却隽永含蓄，从不知世事的孩子的眼睛看出自己心中的哀愁，更添几分凄怨。如此的好歌其实并不好唱，而潘越云呢却将歌词的意境、歌词的韵律表达得恰到好处。

刚才我们听了两首男歌手演唱的让人觉得非常心痛的歌，咱们接下来呢，来听一首女歌手演绎的悲伤的情歌《囚鸟》，由歌手彭羚来演唱。这首歌体现了女歌手表达感情含蓄的一个特点，没有把伤心直接唱出来，而是把陷在爱情困境当中的女人比喻成了一只被囚禁的鸟，向我们娓娓道来。